首歌，在心中来回的唱。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想妈妈，天上的眼睛眨呀眨，妈妈的心呀如冰花，家乡的茶园心肝在天涯，夜夜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光如冰花， 闪闪的泪光如冰花。 我会将

手给你带来一杯酒，右手给我歌你们来握握手，让我们共祝你过一个快乐新年。哎呀咿呀嘿，过个快乐幸福的新年。 恭喜恭喜万年红，一年四季乐融融，花明当头乐无穷，恭祝大家 Say you'll be a hero.